洋麻酱。 可怜的威勒，何必这么认真呢？第二天傍晚，威勒又来到老地方找方西亚，当然是营牌心切了。 方西亚，方西，也许在花园里了吧。王西，那是你吧？ 什么事儿 啊，威拉？ 我是有一点事要找你谈一谈。现在天也晚了，你就进来吧。 我待会儿就进去，你先进去吧。 那我就坐在这儿等着你。 我要一个人待一会儿在外头，我不愿意到屋子里头去。 那我不打搅你，不打搅你，我就坐在这儿。真的坐在这儿挺好的，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院子里头开满了春天的花儿。 方水，咱们就都别废话了，我向你道歉。 你是该道歉。 我对我昨天的行为，我感到十分羞愧。我现在正式的向你道歉。 谁知道你是开玩笑还是真的道歉呢？ 当然是真的了。你还能够叫我说什么呢？我是说我是个蠢驴，我对不起你，惹你生气了，而且我还啊，我总而言之，我对不起吧。 你昨天啊，可把我吓坏了。你不知道你发起脾气来那样多吓人呢。 我知道我发起脾气来有点叫人害怕，但是对于你用不着害怕。 我呀，倒不怕你对我怎么样。我就是怕你把桌子掀翻了以后，你还会干些个什么。 哎呀，我那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也不是冲着你。 反正啊，挺吓人的。 王西啊，我说实话，我除了发了两次脾气以外，我觉得咱们两个在一块儿还是很合得来的。 是啊，我是跟你挺合得来的，可是你在打洋麻将上水平太低。 你这是什么意思嘛？我水平太低，我告诉你，当初我打洋麻将牌的时候， 不是，为了，我不是说你的洋麻将打的水平低，我是说你的牌品太差。一输了老爱发脾气，这就叫不会打洋麻将。 哎呀，我的耶稣啊！你再往下说，你自己就觉得你自己是个洋麻将专家了。 哎呦，当然不是了，天晓得我算个什么专家呀？不过我在打起洋麻将来，像个专家。 越来越带劲儿了。 我不是带劲儿啊，我是跟你开玩笑呢。 我那些牌呢，都他妈哪儿去了？ 啊，天地良心，就是跟你开开玩笑。 得了，这种玩笑我见多了。开始的时候嘛，总是说的都是真心话，到最后，说一句，我不过是跟你开开玩笑。 哎呀， 记分本呢？妈的，这个地方他什么都能够丢。 回来，你听我说，我们不再跟你玩洋麻将了。 你呀，就别逗了。你就好好的给我坐在这儿吧。 如果说不玩，我就不玩了。 好。 要你说不玩就不玩、啊、那你就回到屋子里头去跟那群棺材瓤子一块待着去 啊！你不应该这么称呼人家，你也是他们中间一份子、 哎呀 啊、 我还能够喘口气儿呢、嗯、你呀、啊、就别糊弄你自己了，这个地方不过就是一个行尸走肉的仓库，哎，或者说就是一个咽气以前暂时收容他们的一个地方。 对了，你这个嘴太损了。 损什么？这是事实，仅此而已。 嗯，而且你脾气还那么坏，还总能挖苦别人， 那又如何呢？嗯，我要是你呀、啊，我就先考虑考虑我自己，然后再议论旁人的短处。 威拉、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 你的儿子为什么不来看你啊？ 我跟你说过了，他在丹佛住，我以为你明白了。 那你为什么不在丹佛住进养老院呢？那起码的话，他也可以看看你住的舒服不舒服啊，像样不像样啊。 好了好了，我不打算跟你谈这些事情啊。哎，今天晚上阳光妇女团要来了，我看我还是跟他们聊会儿去吧。 啊，你请吧，请吧。 你大概以为人家也是一群半疯吧？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阳光妇女团，我认为比起某些到这儿来探望的人来说，那都要真心实意的多。嗯，你，比方那个叫个什么团体来的？这个，跑到这儿来，找这个老头老太太，就认爷爷认奶奶那个。叫什么团体？ 家庭扩大协会 啊，对，扩大家庭协会，不对，是扩 展 啊，对，扩展。对了，那是一群唯一神教徒，见着什么事情都分心里分析一番。他妈 的！哎呦喂了，你说话不带脏字行不行啊？ 哎呀，你这下定了决心了没有？是洋麻将还是阳光妇女团？ 我看，我还是进去吧。 哎呀，见鬼了，人家还一个多钟头以后才来呢。 反正啊，我还是进去的 好。 好 好，你就进去，我就不知道你怎么能够受得了。嗯、哎，你那你看那一张一张的那个脸，都是那个可怜的蠢相，你还没看见过他们换床单的时候那个样子呢。也许你见过了。一排一排的坐在轮椅上，都挤在了楼道里，那一排一排的脑袋瓜子就像那个皱了皮儿的老倭瓜。嗯， 算了 啊， 我看、嗯、我还是给你打几把洋麻将吧。反正啊，我要不跟你打，你就老缠着我不放。 本来嘛，你不打洋麻将还能够干什么去？ 是没什么事情好做呀。 啊，谢谢你帮我找一下记分本好吗？ 好 啊，谢谢。 哎呀，这个地方这个电视啊，看得我烦得要死啊。哎呦，还有啊，那个同屋那个什么丽娜太太，哎呀，一天到晚的就是一个话题。她将来死了啊，怎么给他出殡？ 哎，你无论碰到谁，谢谢，无论你碰到这儿的谁，这都是此地的最热门的话题。 当初啊，我妈妈就这样。哎呀，我想来想去，她唯一的社交活动就是送殡。哎呦，你看我还说别人呢，你看我坐在这儿说来说去，不也这一套吗？ 这就是长期不打洋麻将的缘故。脑软化，哎，你要是再往下发展下去啊，你就会一天到晚坐在窗户前头卖单儿啊。 哎呦，为了你真缺。 三三四四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十十十一。 回来，咱们说好了，我要是赢了。你不准嚷嚷。 你赢了，在我的意料之中。至于嚷嚷不嚷嚷，我尽力而为。 那说话要算数啊。 哎，你这个人呢，总爱在些莫名其妙的小事上自寻烦恼。 那 什么，就是这么回事嘛。 有时候有一点。哎呦，哎，你知道吗？嗯，从前呢，有一件事情啊，哎呦，把我愁得要死。 啊，什么事？ 哎呦，我还真是莫名其妙，我老怕把字母给拼错了。 这完全是多余 啊。哦，我还是真发愁啊。 你知道吗？我的丈夫离婚了以后啊，我得去工作呀。 嗯哼， 我在一家这个公寓里头管账。 嗯， 当然了，我那点学历提不起来。 哇，你的脑袋瓜子好使。 啊不，我谁是担心，我老怕人发觉。 发觉什么？ 我在填履历表的时候啊，写的是高中毕业。 哎，我的老天爷，谁还管你高中毕业了没毕业？问你，你今年到底多大年纪了？ 嗯，71。 你都71了，你还担心是人家能够发觉你50年以前的中学没有毕业？我的天哪！哎，怎么又哭了？ 打嘴了。 我就知道，我这手里还憋着8点呢。哎呀，我告诉你，当你糊涂的时候， 啊， 你打出来的这张牌应当是扣着的。 哦，对不起。 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错，只不过是打这种牌的一种惯例。我给你看看啊，我的8分加上你这是20、20。25加8得33分，我呢照例是个大鸭蛋。 哎呦，为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真抱歉。 你用不着对我抱歉，他妈的！ 哎呀，我是希望你能够赢一把。 你呀，你就给我好好的打牌，你用不着可怜我，故意的输给我。我告诉你，你这辈子在这个世界上你也找不着一个像我这么高明的洋麻将专家了。我才用不着你让着我呢。 好吧，为了transfer 了 什么 transfer 搬家。 你这瞎扯什么？这是 就问你的transfer 这里头有几个 R 啊？ transfer 2个。啊，怎么3个？ 三个 transfer 的里头有 三个 R。 哎呀，有25年之久啊，我一遇见这个字啊，就得去查字典，因为在公寓里头常用这个字啊，客人们老是搬来搬去的。 王思月， 嗯， 你心不在焉。 谁说的？ 你刚才打出了一个结， 我用不上啊。 我知道你用不上，你刚才看见我吃进了一个杰克，你知道我要杰克，但是你又打出一个杰克。 我用不上啊。 他妈的，我赢了。 嗯， 你高兴了吧？你的阴谋成功了吧？ 哎呦，这天晓得这叫什么阴谋啊。 我刚才就跟你说了，我用不着你让着我，我说的是真心话，我用不着你帮着我赢 啊。我没帮着你赢，我希望啊你能看见你现在这副尊容。 你上哪儿去 啊？你要是看见你自己这个样子啊，你就不会这么激 动了。我问你现在到底要上哪儿去？ 哎呀，你看看天不早了，我说咱们该进去了。 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在这坐着了，咱们离这散伙还早着呢。我告诉你，这刚刚是开头。 哎呀，你刚才说过你不这样。 我不管什么样不样，我就希望你照着你平常那样去打牌，而且是赢我。 哎呀，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为了因为我想下次大夫来的时候，你应该找个医生看看。 你把牌递给我。 哎呀，我想他们也许能给你个药吃吃。 不，至于找不找医生那是我自己的事，用不着你操心。你就得给我好好的打牌。 方思源，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把它搞得水落石出。不光是你，也包括我，我们两个一道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在这间屋子里有一股什么力量。你要的牌一摸就有，而且每次都灵。 这里头一定有个什么道理，我下决心要把它搞个水落石出。嗯，一， 嗯， 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 八，八， 九。九，十，十，十一， 好。哎呀，喂了，我觉得不舒服了。 你给我好好的打牌，他妈的！ 哎、 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请您先出牌。 真是可笑！ 我不管可笑不可笑，请出牌。好，现在该我出牌了。啊！我要打出这张牌，准是方西亚等着的那一张。你看，你看是不是？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我没说错吧？他要， 对了， 嗯， 你在跟谁说话呢？ 跟我自己， 啊， 还有我的一个小伙伴，你，这还坐着个小人呢。 哎呀、 嗯，好，现在又该我出牌了，啊，这张牌打出去，准是方才要吃的那一张，你看。嗯，对不对？我没说错吧？天哪，他能够遥控我的思想！ 哎呦，我的老天爷！ 你呀，这回我要骗你一次。嗯，嗯，我本来要打出这张，但是我现在偏不，我要打出这一张。你看看他不要了吧？我的天哪，我好像明白这里头是怎么回事了。你能够看得见我脑瓜子里头在想什么，是不是方西 呀？哎呀，你得了吧，威尔、 哎、我的天哪，你是个什么人呢？你是个巫婆吗、 啊、 不像那么一回事啊。你有神仙附体啊！对了，你有神仙附体。 哎呦，得了吧，威了、 哎、你说是不是吧？ 哎呀，天不早了，我看我们该进去了、 啊、是不是你又胡了？ 没有，我还没有呢。 啊，你要胡了不说可不行。哦，你手里攥着一把胡了的牌，你看着我在这出洋相，我他妈的可不答应。 我告诉你，我还差一张呢，等我拿到那张，我一定告诉你。 好嘞，你就放心吧。爸，这回呀、啊，你再也拿不到你要的那张牌了 啊！谢谢，就是这一张，胡了，可以不玩了吧？ 这张牌是谁给你的？ 什么？ 谁给你的这张牌？ 啊？ 神仙给你的，是不是？是不是神仙给你的这张牌？ 哎呀，好好好。是神仙给我的， 我用不着你这么假模假式的跟我说话，你这个臭娘们儿！ 哎呦，你想想你在跟谁说话，你这个臭小子！ 哦，好了，好了，嗯，我刚才不应当那样称呼你。 我才不在这儿挨你的骂。 我已经向你道歉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呢？ 哎呀，我跟你在一块儿待够了。 我说了，你别走。 哎，我要叫护士。 哎呀，天哪，你要叫护士干什么？你这不是这是何苦呢？你把护士叫来了，叫来了，你跟他怎么说？你说有一个疯子逼着我当人质，叫我非跟他打洋麻将不可。 嗯，反正我得说点什么。 再打一把， 啊！这个不蒙就打这一把。哎呀， 你真是弄得我心烦意乱的。 哎呦，我非把这把牌，他妈的洗得干干净净不可。我的天哪！这是什么计分本啊？这一方水啊，一千分一万四千。方水啊，你听着，就打这一把，就这一把，打完了咱们就算，就这一把。我跟你说，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把，你过来坐下。1 2 3 4 6 6 7 7 8 8 9 9 10 11。 我希望这把牌赶快打完。 你是怕我发给你的牌没发好是不是？那我就很抱歉。 哎呀，你就好好打你的牌吧，威乐。 你就好好打你的牌吧，威乐。越来越带劲了。 哎呀，不是带劲儿，我就是累，我非常的累了。 累了，这又不费你的什么事，这又不费你的什么事，你就好好的打牌，打赢了你就可以进去了。这狗娘养的，哎，怎么王八牌呢？ 你不是马牌， 你别折腾了，出牌。怎么的？ 哎呦，你说话嘴里不带脏字就不舒服是不是啊？ 你这么正大分，你说话呀！哎，你说话呀！你不是都糊了吗？你哑巴了？说话呀！哎呀，我的老天爷呀，你就不能把那个声音放得大一点吗？我这耳朵都听不见了。我 糊了，他妈的，我糊了。 可以进去了。 哎呦， 方夏三连冠，威了三败北，这回方夏也急了，这位每一美教会的信徒居然也骂起人来了。他那九泉下的父亲不知会说些什么呢？还是让我们更多的为威勒着想吧。他干嘛在打牌上那么计较呢？不像是打牌，像是在赌命运。三败北之后，他还会再打洋麻将吗？ 梅斯太太刚刚告诉我，他说我妹妹哈提在这儿等我，他是特地来找我的。 你不是说他住在加拿大？ 是啊。 哎呦，那我就很抱歉了，夫人，没有什么人到这儿来过。 我早知道没有人来。 那你这一向还好吗？ 梅斯太太可是个死心眼儿，你明白吗？ 对那个人的话你可不要认真，大半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 不，这回他传来的话还是准确的。 那他是怎么说的呢？ 梅斯太太说，威勒先生让我告诉你，就说你妹妹在这儿等你呢。 我绝没让他说过这种话。 哎呀，你用这一套你骗得了谁呀？你以为我会信呐？一个15年都没见过的妹妹，我会在这儿来等他？ 那好吧，你不是不信吗？那你还抱怨什么呢？ 你呀，花那么大的心思就是为了要把我骗出来，真叫人恶心。 你呀，你就是一辈子不到这儿来我也不在乎。 没那事儿你才在乎呢。我知道你干嘛要把我骗出来，就为你这个屁牌。你输了你不服气，你脑子没别的事 儿。整整的一个礼拜我没找你打过牌，对不对？ 整整一个礼拜我没理你，对不对？ 那又怎么样呢？我如果真像你所说的我那么急不可待的话，我完全可以请你出来打牌嘛。 反正啊，你脑子没别的事儿， 我看得出来。 那又有什么稀奇呢？难道这样就是我精神不正常了？ 哎呀，你呀，就是放不下这件事儿。为了，你打牌就是玩玩，输了就结了嘛，你干嘛老这么没完没了的？ 那好吧。那么，要是我今天再请你打一把呢？ 哎呦，那你就甭想了。只要你一输，又得折腾一通。你别瞧我岁数大了，我这个神经啊还健康着呢。 我也没有什么不健康。 你呀，反正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对打牌的输赢看得那么重，这就叫啊不健康。哼，为了你有毛病。 嘿嘿。我早就知道你觉得我有毛病了。上个星期二，办公室突然把我找了去，告诉我说有一个变态精神心理学家要给我谈谈。嗯，你知道倘若这位他要诊断我精神不正常，我会怎么样吗？我就会被他们押送到精神病院去。就是阁下告的这一状，几乎叫人确认我是个疯子。 你完全可能需要治疗，可是你自己不知道。这种事儿倒常有，我就是为了要帮助你。 我不需要你的这种帮助，我更用不着你给我下这种诊断。 哎呀，好了，随你的便吧。哎呀，反正我是这么想嘛，你既然花得起钱，你何不找个大夫看看，说不定人家能帮助你呢。 我花得起钱？谁告诉你我有钱？ 哎，你自己呀。你说你当初有你自个儿的买卖，我以为你混得不错呢，你看坐着飞机到处的跑，所以我才以为。 我过去是混得不错，就连那家倒霉的买卖还是我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妈的，就是我的运气太坏，同伙不好，要不然我今天也落不到了像这样的地步。应当说到现在那家买卖还是我自己的呢。天哪，我自己建立的买卖最后把我自己给挤出来了。 哎呦，他们怎么能是这样做呢？你什么也没得到啊。 跟你说不清楚。不错，那时候我是有点钱，有47000块钱，但是千不该万不该的是我病了，更加千不该万不该的是我的病又好了。我住了2年半的疗养院，在这中间呢，病又复发了一次，我只到医院住了4天。等我回到疗养院的时候，那群王八蛋就不给我保留床位了。再说那时候我的钱也花光了，最后就被他们安置到了这样的地方。都是社会福利局的那群王八蛋干。可是现在呢，您阁下还要落井下石，叫人家诊断我成为精神失常。嗯， 也许我不该多嘴。啊，不对，我要是什么都不说，那说不定咱们俩当中非趴下一个不可。 别胡说八道了，方西啊。 你现在可以说我是胡说八道啊，可是当时挨骂受欺负的是我，你一来劲儿，你又得折腾一通。瞧你那神气哦，那谁知道你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 我能够干出什么事情来？我还能够给你一棍子？ 哎呦，那可说不定啊。 那可说不定。 嗯。 天哪，方西啊，这就是你对我的诊断。我是个什么人？我是个粗人，是个他妈的疯子，是个潜在的杀人犯。我不正常，我照你所说的，我庸俗不堪，嘴里老是不干不净的，我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我做生意还不诚实。 哎呀，我从来都没那么说过。 你从来没说过什么？ 我没说过你做生意不诚实、 你没说过才见鬼呢。 啊， 你记得那个家伙给了我4000块钱？ 你自己说的那买卖就值500嘛。 我说的是他掏多少我就值多少。 啊，好，这跟我没关系，你良心上过得去就行。 你知道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的毛病都是从哪儿来的吗？我懂了，都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母亲。哎， 我这辈子也没受过这么大的侮辱。 敢打赌当你的儿子那个日子一定很不好过。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你管不着。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你的儿子 Larry 不来看你，我明白了。 为了 我都明白了，你多年以来叫他觉得他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低能的废物，他看见你就受不了，他恨你。 你胡说八道，我不许你这么跟我说话。 他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对头的事是吗？没做过一件叫你顺心的事是吗？ 好了好了，你说够了，我警告你。为什么 他在丹佛离得太远了，又什么工作忙走不开了，这一切都是胡扯八道。 你才胡扯八道呢。 你在撒谎，方思雅，你在撒谎。你明知道你的儿子就在这个城里，你心里完全清楚 啊。他不恨我，他并不恨我。 那他为什么不来看你呢？他为什么非要甩掉他生身的母亲呢？ 我想他没那个心，他就是没心。你怎么知道他就住在这个城里啊？ 我并不知道，都是猜的。 猜的？ 猜的。 你是猜的？ 猜的。 哎呦，你这个坏蛋呢，我 哎呀，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我向你道歉了啊，放心。哎呦，怎么越来越冷了，天也越来越黑了，怕是要下一场暴雨啊。放心放心 为了，我是跟你撒谎了，我也是靠救济金活着的。 放心呀，放心，谁叫咱们都活得太长了呢？ 我从前呢还有点钱，可我要付医药费，我还得养活自个儿，还有埃希街那个房子我还要维修。我当然不能指望儿子养活我们，他们有他们自个儿的生活，可是想要我的房子那也办不到，我整个的捐给教会了。 放心，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你可都别往心里去啊。 教会啊可以随便处置这个房子，我就是不能随便的让他拿去。 哎呦我的天哪，要下雨了。 哎呦，你知道他像谁吧？他就像他那个不折不扣大坏蛋的爸爸。我当初还希望 Larry 不像他呢，你看我为他什么苦我没吃过，可是你这五年前的怎么着，他偷偷看他爸爸去了，我就跟他说了，除非我死了，你要去看你的爸爸，你就甭回来见我。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他是恨我，我不知道。 放心，放心，你就别自寻烦恼了。世界上这种事都是无可奈何的。 是啊，我知道，我现在想这些事情用了， 那就想开一点，别总跟自己过不去。你应当想法把它忘掉。但愿 但愿这个养老院没叫雷劈了。嗯，好了，康西，好了，大概只是电线被雷劈断了。哎呀，这个雨，我看得下一个下午。 大概得呀。 那这么办吧，我陪着你。 啊。 我们一到再打一把洋麻将。 哎呀，为了本来跟你在一块儿挺好的，你还特别有幽默感，可是你就是忘不了他妈的洋麻将。 你怎么嘴里的也说脏字了？ 为了我这辈子也不想跟你打牌了。 我不跟你争论，我没说要打牌，我只是说要打洋麻将。 行了，为了你下定决心要打洋麻将，我呢下定决心不跟你玩牌，因此咱们大可不必坐在这儿争来争去的。我不要走了。 你呀、啊、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坐着。 哎呀，别的事情我做不了主，我要进去你可拦不住我。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你要进去我当然拦不住你，可是这回是你自己出来的。 不错，是我自个儿要出来的、可是我呀不是为了跟你玩牌、我是想要呀。 你是想啊叫我围着你团团转，我转够了，现在该你围着我转了。 好了，我呢不打算跟你讨论这些，我要走了。 你呀、你别给我装蒜，我告诉你 啊， 你的妹妹海蒂不在这儿，你清楚，我那点小小的阴谋也被你戳穿了，可是你还是出来了。哎，你说，凭良心说，你一把一把的赢我，你不得意，你看着我越输越生气，你不高兴。 跟你这么个炮筒子脾气人在一块儿，你知道我得担多大的风险呢？ 啊，那就不扯了，不扯了。不扯了 啊，我说这话一点都不是胡扯。啊，我认为你这人的冒起火来，你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来来来，坐下。 不，为了我要进去了。 不，你上哪儿去 啊？ 你又进去跟人家说我有神经病。 你别揪着我，你放开我。 你小声点，回头叫人家听见。 哎呀，我巴不得让人家听见。 你巴不得叫人家听见 啊？ 你巴不得叫人家听见我又在这嚷嚷了是吗？ 嗯， 那你就大功告成，报仇雪恨了对吗？你这个人呢就是爱报复，为了报复你把你的儿子撵出了家，谁知道呢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是我私人的事情，你管不着。你闭上你的嘴巴。他妈的，你是老几呀你啊？我自己的事情我怎么做当然有我的道理，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你呀就惦记你的洋麻将。哟，你这个人才爱报复呢，就因为我不肯跟你玩牌你就胡说八道，你什么事情你都说得出口。 你坐下。坐下。 你这个混蛋，坐下就坐下。你这个老混蛋， 我就打这一把。我告诉你，你得给我好好的打，你得想法的赢我。 嗯，输不了，爷们儿。 嗯，好嘞，就这一局了啊，一言为定。 发牌。 我知道。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 九，九， 十，十，十。这把牌，我非赢不可。我敢打赌你输定了。 我就不知道你凭什么认为你这把牌跟从前有什么两样。 你呀、你这少跟我耍贫嘴。 该你先出牌。 我知道该我先出牌。输了 又让你输得那么惨呢、上帝呀、你就输吧。 哪儿来的这么些个唱诗班呢？我这上帝呀、你就来这么些个唱诗班呢？刚才我打出来的这张牌你为什么不吃进去马上就胡呢？做不到了对吗？ 这把牌光靠运气不行了，是不是？ 为了、你每一次出牌都来运气不好，对不对呀、 你看好你自己的牌吧。 啊，因为不来运气不好啊，那就得找别的原因，是不是啊？ 我告诉你了，得看好你自己的牌、 说不定这个原因就是啊，你自认为你自己打牌的技术比你实际的技术要高明的多。 那你招骂方雪。 哼，你当年做买卖也是一样，要是不来运气不好，碰上些坏伙伴，那就是啊，你没眼光没本事。哎呦，说不定更糟糕的是啊，人家是比你更有能耐的买卖人。 婊子养的，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 那你敢在我面前骂这么脏的话？ 我想骂多么脏的话我就骂多么脏的话。 哎呦，你就跟我从前那口子一样臭嘴。哼，那会儿我带着两岁大的孩子，成天得听这些脏话。 我跟你在一块没办法不说脏话。 我把他整了。那天晚上他喝得醉醺醺回来，我把他所有东西都给他扔到大街上去了。哎，真的，我全都给他扔了。我们就这么散伙吧。 你要是我就把你的牙打掉了。 那我就教你蹲监狱。 他妈的狗屁 啊，你还别瞧我办不到，我告诉你，哎呀，话又说回来了，我那口子怂，他不敢打人。 凡是跟你打过交道的男人，在你的嘴里从来没对人说过什么好话。 说到男人，我承认我的运气太坏了。 那、你说什么？ 我太不顺心 了。你说你运气太坏，对吗？ 那怎么样呢？ 那就是说，你刚才说我运气太坏的那些话，对你都照样适用了。你要是不赖你自己的运气太坏，你就得另外找原因了。也许你就是一个古板的、自以为是的，而且心肠狠毒的。 行了，你说的够份儿，打你的牌吧。 他妈的，这张牌还非打不可，但是打出来的准得拿过去。哎呦 ，你打得真笨呐、你刚才打过一张了，这张我要了。 我怎么没别牌好打、傻蛋？ 啊！你敢骂我傻蛋？你敢骂我傻蛋？妈婊子养的你！哎呦，喂，我从来没说过这么脏的话呀！ 看着啊，看着啊，看着咱俩到底是谁笨？我上这一张，我再上这一张啊哈！看咱俩人谁是那个笨蛋。 别啰嗦了。 来张好的，来张好的，来张好的。哎呀，他妈的就差一点啊。 赢。 你又赢了。 啊，我赢了。 赢，赢！我操你！ 哎呦！ 听众朋友，请您不要紧张，为了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他的手杖是打在牌桌上，不是方西亚身上。发过脾气之后，威勒又慢慢地挣扎着挺起身，拖着沉重的步子，两眼直勾勾地独自向门外走去。但是从威勒和方西亚的个性和感情纠葛里，从这四局洋麻将中，从两位著名的艺术家于世之和朱琳的精彩表演上，听众朋友，您体会到了什么呢？ 刚才播送的是话剧录音剪辑《洋麻将》，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编剧柯培斯，翻译卢燕，导演夏纯，演员于世之、朱琳，写稿张健，解说徐文，录音尹连启、杨建忠，复制王丹。